我哋首先咧念三声释迦牟尼佛啊，我哋攞住大家念一念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啊，各位先生，咁啊，总算咧系有缘，咁啊，今晚同大家咧系讲下《楞严经》一部分嘅道理。因為我從來都未曾嚟講過嘅，第一次，所以話佢哋有緣。嗱，我哋講呢部《楞嚴經》咧，係好深嘅，可以講係經中之華。佢一共好似有十卷咁多，有五萬幾個字嘅。咁啊，可以講咧，在佛經裏邊嚟講咧，係一部好深嘅經典，亦都好好嘅道理。咁由於如果成部《楞嚴經》講啊，最低限度每日讲一次，都要六个月至七个月才可以讲得完。嗱，所以今日嚟讲咧，我呢个讲嘅固然咧冇可能讲咁耐，而听嗰啲都未必人听得咁耐，所以就选咧其中咧最重要嘅二十五圆通，即系有二十五种咧系修行嘅法门，随各人嘅根性嘅缘。各修一法都可以得到正果，得到圆通的佛果。嗱，咁呢个《楞严经》咧，由于显理好深嘅，所以咧一般人想听下古仔嗰啲啦吓，就好少啦。啊，但系呢个二十五圆通咧，即系有二十五位罗汉啊、菩萨啊、尊者，各人修一法，咁一共有二十五位菩萨、罗汉、尊者嘅。咁呢二十五位內菩薩尊者裏邊咧，當然好多都好少好好嘅故事，或者鼓勵跟住修行嘅故事。所以今晚第一晚咧就比較咧係深啲，咁啊聽晚應該開始咧就好啲噶啦。嗱，我講《楞嚴經》咧，但係我講就係個經典啊，主要就先先講個經題。咁呢個經題就好長嘅。一共有二十個字嘅大佛頂住嚟，文一修字裏面諸菩薩萬首楞嚴經，一共咧有二十個字。嗱咁啊，講經咧就有講呢一種嘅形式嘅，雖然大家對呢啲形式咧唔係幾明，所以我今晚咧順便講講嚟聽。嗱，我哋從林咧，從林佢就開大座，點就開大座咧？就唔係話一兩個人、三個人聽嘅，慳啲一千幾百個人聽嘅。你有一個講經嘅形式，例如首先係請師啦，請出嚟個法師咧就俾你唱香讚，佢就唸香啦，唸完咧仲要唸啊，或者大悲咒啊之類，就唱個中聲偈，又唱釋迦牟尼佛，又唱無上甚深微妙法，咁呢套形式咧，行幾咧起碼二十分鐘以上嘅，唔好話多，甚至普普通通得八分萬都二十分鐘。嗱，咁由於家庭先呢個環境唔同，今日香港大家都好忙，個個都為咗咧，屬於話要揾食，有啲放工放得遲，所以如果咧再用呢套儀式咧，花咁多時間咧，大體上嘅人咧好多都唔耐煩噶啦，所以家香港咧近呢一二十年嚟講經嘅咧，係真真正正開大座嘅，可以講咧絕無僅有噶啦。都是一般的通俗演講，都是叫做不錯的，將這個佛法那種的知識那種的修持，那就盡到一個法師所講的能力來跟大家這些發言。如果講這套儀規，我們一般以來都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天台宗，一種就是嚴守宗。天台宗就五重圆义，圆守仲十条典义，所谓呢个经之前呢个圆谈咧，要讲几日嘅，好长时间，好深奥嘅，系真真正正学经学法嘅人咧，就比较咧就非学不可啦。但系如果一般嘅通俗演讲咧，就比较咧沉闷嘅。啊，但其中咧最紧要就讲呢个经题。例如五重圆义，第一就讲经题释明，嗱，在呢个延寿嘅十门义第九咧个总释明题，就解释呢个题目，无论你啲延寿宗又好，天台宗又好， 命定题咧好重要嘅，一定要明品嘅命题。点解咧？因为全部经扼要重要嘅道理就喺个命题里边。咁我哋如果明白啲命题咧，可以讲全部经嘅道理啊，知道大大概概噶啦。咁嗱，呢一部经咧，既然咧命题有20个字。我們就分開能所通辨來解釋，能就是能傳，所呢就是所傳，能傳就是文字，就是整部經由第一句到最後一句就是能傳的文字，所傳呢就是全部經的道理，就在這一部經的文字裡面呢所包括，那麼就是能傳用所傳。这个叫通辨呢，通就是指经是一个字的而已，我们大家都听过有地藏经、金刚经、法华经，通通都叫做经，所以它叫通，凡所说的经藏里面的都明白叫做经。那么辨呢就是个别，那地藏经就当然就不是金刚经了，金刚经当然就不是法华经了，每一部经都有它一个名不同，彼此是不同的，所以就叫做辨了。所以在经题里面有这个通辨能所，一定要讲清楚。经题我们这部经题有20个字，前的19个字是大佛顶礼物因修道念诸菩萨万首令字，这19个字呢我们分了很多段来讲的。咁根據現實呢個有啲大師呢個文裏邊講咧，有3種解釋，一種就依呢個佛法嚟到去解釋，一種就依呢個眾生法嚟解釋，一種就依呢個心法嚟解釋，就解釋呢個大佛頂呢個道理。嗱咁啊，大佛頂咧就係、是、全經啊所含藏最重要一個理論嚟嘅。從這個佛法來說，用佛法的道理去解釋這個大佛頂3個字，就分為4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用這個事相，事相就是一個事實，有眼可以見得到的，有耳可以聽得到的，它就是事相。第二個理就是以這個理性，這個重要的道理發揮出來，那就理了。第三呢就是讲这个大佛顶灵验经这个法门。第四就讲这个譬喻，就是如果呢这部经的道理很深的，我们用这个譬喻来解释。第一就是约事，事就是事相，刚才我讲过是有眼可以见，是有耳可以听，是一个事实来的。我们呢要经验经验，在这个第七卷我哋念呢个楞严咒之前啊，咁啊有几行经文，佢话以世尊从玉计中涌白宝光，光中涌出千劫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花中顶放十度，白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现，十恒陀沙金光物即停山时处，遍虚空界大众仰观，嚟仰到我高个头啊，观就睇。大眾呢就是莫高台睇睇乜就睇佛呢，從頂放光，光中現蓮花，蓮花現化佛，呢度講乜境界，變大眾仰觀咪就睇得到咯呢件事啊。嗱，那個停山持處遍虛空界，一心聽佛無見頂上，一心聽佛咪啲個耳仔咯，用個耳仔去聽啊嘛，咁啊聽到佛呢。就喺呢个光中现莲花，莲花现化佛，化佛宣说大佛顶首令神咒，佢听得到嘅。嗱，咁将呢一段经文就包括眼可以见得到，当时佛从顶放光，光中现莲花，莲花现化佛嗰种境界，就化佛宣说神咒啊，亦都佢听得好清楚。所以呢段经文咧就包括睇要听啦，既然眼可以睇得到。而家可以聽得到，你話係咪一件事實呢？絕對就唔係話冇呢件事。 邊有冤水，第一呢就用呢個事相來到解釋呢呢、這個大佛經三個字。同時啊，呢、這個經亦都有好多經文講啲部經呢，就叫做大佛頂經。亦定呢啲部經呢係無見頂上無為心佛從頂發揮所保蓮花所持嘅心咒，亦即係大佛頂心咒神經嚟嘅。咁啊，説明呢一部經咧，所顯呢個事實一啲都唔會錯，所以睇你用呢個事相解釋個大佛頂。嗱，第二樣用呢個理啊，理咧就係講呢個大佛頂呢三個字咧，都有佢呢個道理。説明呢個大佛頂三個字咧，就係果上啊所證呢個三級秘藏。嗱，在呢三個字裏邊啊，每一個字都係源具呢個三不嘅道理。首先，所謂大者咧，就佢哋讚三不，就係讚歎咧所謂大佛頂呢種咁嘅德性，呢個三大。首先發生就體大啊，我哋發生啊就進香結佛界，係我哋嘅理體嚟嘅，所以發生就體大。嗱，波嘢就上大，解釋就用大，所以個大詞咧就包括有三德。但其次呢個佛字，大佛頂個佛字，你哋嗰個經裏邊有第二個佛字啊，個佛字就係叫做蓋三德，就係蓋括有呢個三德嘅道理。點解佛者就係多咁嘅意思？嗱咁啊，發生就係呢個本我。就是本來具足，本來如是，是一切眾生呢皆有佛性，都有呢個本覺的理體，所以就發生就本覺啦。嗱，波嘢就係始覺，始就開始覺悟，就是我哋眾生在呢個迷惑之中啊，從來都唔明白自己呢個發生嘅理體，咁後來或者自己讀經。或者聽法師講經，知道自己咧有呢種咁嘅大佛頂三德秘藏嘅理體，可惜都俾呢個煩惱黑暗障住，唔能夠明白，現在明白啦，所以咁就叫做始覺啦。嗱，咁啊解釋咧就係究竟果，我哋依呢個始覺嘅波耶修行，究竟一次煩惱了生死啊！咁啊，正到呢個法身，你睇下究竟成佛，所以呢個佛字咧就係、是、啊，叫做該括有三德，因為佛嘅意思就係覺咁樣解法，佛者就覺也，所以法身就本覺，波耶就此覺，解釋就究竟覺。諗解完大同佛講呢個頂啦，嗱咁啊頂咧就係表三德，就表示呢個三德比佛藏咧係最高。是最無上，例如我哋發生好似個頂，頂咧就我哋人生最高嘅個頭頂上面啦。每一個人都有頭頂，咁所以呢個頂咧就係最高，表示呢一種法門咧係最高嘅，冇嘢可以都超過得過佢。嗱咁啊，波嘢好似個頂咧就不可上見啊！我哋波嘢係我哋自心裏邊嘅智慧，雖然佢有呢個照料之功。但係唯有咧，一個開悟嘅人，先至可以自己悟得，就唔可以在呢個外表上咧可以睇到。所以波嘢咧就好似個頂咁高啊，因為頂佢就無見頂上，一般人睇唔到噶。所以從呢個波嘢咧不可以上見。嗱，解脱咧就好似個頂咁高，可以放光前化，就係、是、我就係佛嘅頭頂能夠啦嚇。放光現化佛，化佛宣説神咒咧，亦都係最高最無上嘅道理。所以話咧，解脱就係頂能夠放光現化。但現在所講呢個大佛頂咧，就説明啊呢種道理咧係最高。所以第一咧就係若呢個事相，第二就呢個理性講完。第三咧就用呢個法門，法門咧就説明呢個大佛頂法啊，就係、是、十方如來 同埋十方諸大菩薩佢自己所證嘅手行圓三昧法性。嗱，例如講完呢個二十五圓通，即係在呢個第六卷啦。講完呢個二十五圓通之後咧，咁啊釋迦牟尼佛五體放光，咁啊觀十方諸佛如來嘅頭頂。嗱，咁而十方諸佛如來嘅頭頂咧，亦都同時放光啊！咁啊，照釋迦牟尼佛個頭頂，都係表示啊呢種大佛頂嘅法門係最尊、係最聖、係最無上、最不可思議。咁成為只大佛頂嘅法門。咁佢意思就係話咧，我哋所謂依住呢個最聖嘅大佛頂嚟，就係、是、起呢個最説呢個最聖之教。依此呢個罪性之教就起呢個罪性之行，依此呢個罪性行，還契自己所證罪性呢個理體。所以本經啊，無論教、理行三種咧，都係不可思議。有啲不可思議就叫做大啦，亦叫做佛經嘅頂。有啲教、理行三種不可思議，所以名為叫做大佛頂。咁啊，第四就用呢個譬喻嚟到解釋呢個大佛頂。嗱，點解要呢個譬喻嚟到解釋呢個大佛頂咧？就係説明呢種煩啊，好深奧。既然深奧啦，我哋可以用呢個譬喻咧嚟到解釋。所以經裏邊都講啦，佢話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解。咁啊，何況我哋啲唔係智者咧，為著顯示。容易俾我哋明白，所以用譬如嚟解釋咧，呢個大佛頂禮。嗱，我哋每一個眾生啊，對於呢個常住真心、如來藏性，個人個本體咧，本來係唔可以咧有相嚟做譬如，亦都唔可以以呢個無相做個譬如，亦都唔可以用呢個亦有相、亦無相做個譬如。亦唔可以用呢個非有相、非無相嚟做個譬喻，就好似乜咧？好似佛頭頂啊，呢、這個無見頂上啊，唔可以用呢個有相去見，亦唔可以用呢個無相去見，亦唔可以用呢個亦有相、亦無相去見，亦唔可以用呢個非有相、非無相去見。點解咧？嗱，如果你咪有相見。但個頭頂呢個玉計頂上啊，如果佢話有相去見咧，但係《花蓮經》啊，九地應慈菩薩，咁啊九地菩薩咧都想咧去觀佢呢個頂咧，都觀唔到，欲從其頂啊，但係見唔到。咁啊，既然九地個菩薩咁高嘅境界啊，都見唔到佛嗰個無見頂上啊。所以就唔可以用呢個有相而見呢個頂咯喎。嗱，如果係無相見，咁啊無相咧，但係得個頭頂咧，人能夠從頂放光，光中而蓮花，蓮花而化佛，化佛先至神咒，在座嘅大眾啊，個個人都見到嘅。咁既然在座大眾個個見到放光蓮花呢啲咁樣嘅境界啊！你就唔可以話佢無相咯喎。嗱，如果你話説亦有相，亦無相，咁你唔知自與相違，自己講嘅説話咧相違背。你話佢有咩？佢就見唔到。你話佢無咩？佢亦都係能夠放光現化種種嘅隨相。所以説有説無都唔可以。你説佢有説佢無，即係變咗咧相對啊！你一直講嘅説話咧，係相違背，即係話究竟係有，究竟就係無咧，唔可以一個決定。所以你話佢有話佢無，都係自與相違。嗱，如果你話説係非有相、非無相見啊，就變成徒增的氣論。嗱，咩叫氣論咧？就我哋做氣嘅論調啊。大家看個大氣咧，本帥是秦始皇，嗱本帥係薛仁貴啊，嗱咁啊夫家就秦始皇，嗱咁啊薛仁貴又好，秦始皇又好，我哋中國歷史上咧 一個是很有名氣的皇帝，一個很有名氣的大將軍，他們做了皇帝做了大將軍是遭這個生殺之權，沒人敢反對的。但是他家不是真的，他是做戲的，他做戲那段時間我就叫他秦始皇，我們叫他薛仁貴。但是等到做完這出戲了，即是落莊了，跟普通人一樣，他不做戲，一個戲子，一個老官，他不是真正的秦始皇，也不是真正的薛仁貴，是有這個名字是做戲而已。那就譬如我們如果說這個鼎是非有相非無相見，既然有無相又不是有相，那就變成一說都是多餘了，所以就徒增這個氣論而已。那麼以上呢就是陽所謂這個佛法這方面呢，就解釋這個大佛頂，就包括若時若理若法門若譬如這四種解釋。那麼第二就是這個眾生法解釋這個大佛頂。那麼眾生法呢就包括了九法是眾生的，其中首先是我們六道的眾生。為什麼他們六道那些人的眾生呢，就是我們人也好畜生也好，都是離開了種種的因素和合而成。我們通常說四大的地水火風或者五音的色受想行識，簡單說就是色心意法。如果沒有了這個色心意法，就沒有我們這個眾生了。例如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他這個骨架，你幾高我幾高，你幾大我幾大，你肥或者我瘦，各個都有一個外表給人看，有這個骨落在那裡，那個就是色法，即是顏色的色，你看到我，我就看到你，你是後生或者我是老大，你是男界我是女界，那你是高我是矮，大家一望就可以看到很清楚，今天他们是色法了。这个心法呢，就我们的人不是说怎样有个人就算数的嘛，我们有个理想，我们有生活的习惯，我们知道冷暖，知道怎样起居，怎样去饮食，这就属于了我们的心理上一种的运作。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有这个色学这个色身，亦都包括有我们这个理想，有这个思想，有这个心法。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呢，是由色心意法和合而成，所以因为他们众生即是一样东西呢，不可以成就一个众生，是种种因素众缘和合就成就我们这一个人，个个企在那里坐在那里，大家都知道有个人，那么他们众生。那么众生的范围就很广的，包括了九法界。九法界呢个正报众生这个色身啊，都是完全呢离不开这个五音和这个七大所谓地水火风的空根色，离不开这个七大和合呢而成，所以名为呢叫做众生啦。那我们众生之中呢，就分为有善有恶的，有善的众生亦有恶的众生。那如果我们这个人做到这个善的五音，就生到这个三善道，肯定是好的，不会堕落。那如果我们做了这个罪恶的五音呢，就肯定堕于这个三恶道。咁呢啲咁样因果嘅道理啦，我等一阵间都会讲嘅。嗱，咁如果我哋做咗呢个无漏中嘅亦有漏亦无漏个五音咧，就生到呢个声闻缘觉权教菩萨呢个三圣圣道嘅众生。咁啊，可以讲咧，众生有善有恶。嗱，关于呢个善个恶啊， 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咧，係如影隨形，係如響嘅應聲啊，一啲都唔會錯嘅。例如有啲人就唔相信係咩叫因果啫，係嘛？我都唔相信噶嘛。其實呢個因果嘅道理咧，我哋每一日乃至一生人由出世至到休氣斷咗嗰日為止啊！我哋幾十年之中咧，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嘅言談，都離唔開呢個因果啊！好似我哋呢個響應聲，好似呢個影隨呢個形，係唔可以分離啊！嗱，好簡單，我最以前一句話，大家都要揾食，你做生意又係揾食，你打工同人哋做工上班都又係揾食。嗱，在我哋揾食之中啊，點解呢個人咁好咧？一份工幾十萬啊，唔係新聞，一個月幾十萬唔係新聞啊！你有啲人揾五六千都揾唔到啊！咁呢個有咁嘅分別咧，就係每一個人嘅福，每一個人嘅修養唔同啊，所以有咁大嘅分別啊！點有啲人？住高樓大廈，住豪宅，咁我就瞓街邊瞓橋底啦。咁佢啲有阿媽生嘅喎，點解就咁差咧？就係佢所做嘅業咧唔同啦。嗱，我哋常常啊，我係家中咗風啊，咁就一個人出得街啦，係嘛？就算我一個人出街嘅，我去到中環近到一個冒昌眼鏡公司對面啊，咪連卡佛啦，大家都知嗰啲地方。咁好似好多寫字樓嘅，嗱咁啊舊時就有呢個包飯伙食咧，後來就冇啦，食飯盒。咁啊飯盒咧，當然咧佢就比較好多嘅嗰啲飯咧，有啲細食嘅得剩曬啲有嘅。咁啊變咗個剩曬嗰啲飯餸啊，佢哋要掉啦，佢還到都要掉啦，好似彈嗰啲煙灰啊、口水鼻涕嗰啲抹手嘅紙啊，就劈喺呢個飯盒裏邊。咁啊，冚埋個就成垃圾桶。嗱，我見到親眼見過有一類嘅人，佢就冇得食啊。男嘅我就見過，女嘅我就見過，佢凍咗喺出垃圾桶。我想佢點解無論十個二十個飯盒，我只能淋起一煲，淋起一堆。咁啊，攞其中一個咧做基本，其他啲冚唪唥，所有咧唔論佢好食唔好食。就白白埋埋一盒咧，咁啊自己嚟食。其實咧，以我哋一般嚟講，就認真唔衞生啊。佢也剩嗰啲，佢食煙啊，彈有煙灰、口水、鼻涕乜都有，但係佢冇選擇，佢都要食。咁啊，點解嘅？執個汽水罐無下係響，即係有水啦。嗰啲人搣嘢水落去就總之連個老嘢飲啦。嗱，呢啲咁嘅環境啊！為什麼他那麼苦惱、那麼淒涼呢？他都有阿媽生的，為什麼這麼不公道呢？其實這些環境呢，不是個天給你們不好的，亦都不是個地呢，是生的不好的給你，一切呢，就是我們一手造成的。你享福住豪宅，雖然有車坐，高薪水，要風有風，要雨有雨，呢啲係你自己收嚟個福。你冇咁嘅福咧，你享唔到咁樣噶。嗱，你咁苦惱，咁街乞食，食人呢啲咁樣口水味，就你自己咧冇收到福啊。所以今世就苦惱啦，咪可憐咯。嗱，我哋收福就係話我哋都明白。天地之間啊，生出嚟俾我哋享受日用食嘅嘢，我哋唔好糟蹋啊！我哋係食幾多，你哋做幾多，等於話我成日做一份工嘅係工，我要食五碗飯嘅，你就做嘢做咗為你五碗飯，冇意見，你係要食五碗，你咪食五碗咯，就唔好一斤半碗就掉咗佢。咁就唔好啦，咁啊浪費食物咧，係變咗一種罪過啊！嗱，又例如有啲人用水， 咁啊水又俾我哋用，都係啱嘅。我哋沖涼啊、洗衫啊、洗面啊，每日離唔開水，我哋飲嘅用嘅都係水，唔可以冇水。但係你唔可以糟蹋嘅。嗱，我睇有啲人一刷牙，咁啊座上有冇啲咁嘅人我就唔知啦。佢刷牙咧，佢唔係話塞埋個水喉嘅喎。佢一至七個水喉仲話開個慢慢咁一刷，個水喉唔知落咗啲乜水，佢又唔塞埋個水喉。你要知道啊，你唔係一次半次啊，幾十年一世人，咁啊打到個水喉，你都慢慢刷啊，你糟蹋咗幾多水啊？咁啊，第二次你想唔去非洲啲冇水嘅地方，幾難啊！嗱，我有一次。住在这个国农医院就是去年的事啫，为这个心脏的事。咁我看到很多嗰啲同病嘅人，啲老人家住院啦，咁啊，咁啊睇下啲数啦。咁佢唔系生湿咗水嘅，水喉唔生嘅，系咁慢慢咁啊睇。咁呢啲习惯咧，就浪费咗好多水啊。咁你第二世咧，肯到生到呢个冇水用嘅地方啦，往到我哋中国北方。是欠水的，我們南方就有水，有這個稻田種米種谷，但北方就沒有水的，就是種不到米，就是種麥，是旱地種麥，但每天用過水呢都是要行一兩個鐘頭才擔一擔水回來用的，所以這些都不是新聞，大家都聽過，大家都知道。一個小朋友出世做 BB 他沒有水沖涼的，咁啊點咧？就係阿婆又好，阿嫲又好，咁啊老早知道呢個女同心婆要生 B B 仔啦，佢就將嗰啲火灰啊、燒禾草嗰啲火灰咧，咁啊篩一篩，篩咗嗰啲粗嘅唔要，留翻嗰啲幼細嘅咧，咁啊 B B 離開阿媽，一出世離開阿媽咧，就將個捧上嗰啲灰嗰度，用啲灰咧鋪上佢個身，咁慢慢嚟搓一條條咧，索曬嗰啲血水。咁呢啲啦嚇，我哋明白呢個道理咧，就附帶講俾大家聽。無論食嘅、飲嘅，你要食幾多冇問題，你要飲幾多冇問題，就唔好咧浪費啊！咁我個師公佢未出家之前咧，佢就從一個清朝嘅官啊做管家嘅，咁就跟佢呢個上司嘅做官嘅老闆咧。就到處去做官啊嘛，到處走嘅。今日就響咩事？出邊又調去第二圖，佢曾經住喺北方。咁人家請佢呢個上司啦，咁佢都跟埋去啦。佢係管家嚟噶嘛，係照顧佢呢個主人噶嘛。咁啊，有去到一個地方啊，咁啊，梗係斟茶俾你飲啦。而家北方欠水，我哋飲茶。你唔好飲剩一啖咁多咧，就掉咗佢啊！我哋南方有水，好多人飲茶，又話你飲咗一啖咪凍啦，就唔好飲咪倒咗佢。咁北方唔得噶，咁我師公就係咧唔識噶嘛，咁飲咗一啖啦，老闆話要走咗佢，咪即係走啦，嗰杯水就咪倒咗佢算啦，俾啲人鬧啊！咁你唔好倒咗我啲水啊，我好激你噶。兩個鐘頭擔一啖水翻唔耐，四個鐘頭擔一啖水嚟用啦。我你飲唔曬，你可以留低，我就可以翻飲啦。嗱，我就明白呢啲道理啊。呢、這個因果嚟講咧嚇，善係有善嘅因果，惡係有惡嘅因果啊。我哋做呢個善嘅因，就得到呢個善嘅果。我哋做呢个恶嘅因咧，就得到呢个恶嘅果啦。六道众生如是啊，出世圣人佢都系有佢呢个业嘅因，一人未成佛之前，咁啊都有佢呢个业，都有佢呢个果报啊。所以六道众生咧所做嘅系有漏业，唔系善就系恶。明白他们有个老五阴众生，而我们异乘人呢就做这个无漏业。为什么叫无漏业呢？就是那种业出世圣果 唔会再流浪呢个三界里边受生死，所以人就无漏劫，另外佢就无漏嘅五阴众生。嗱咁啊，菩萨咧，佢就选呢个中道，但中远离呢个空有，咁亦都系一种疑问，就系属于咧菩萨亦有漏，亦无漏啊。所以呢个二边五阴嘅众生，嗱咁啊，十八界之中九法界。六道，那咁啊，六道众生咧，同埋呢个出世嘅三乘就九法界众生，都系造业而流转呢个生死。啊，但系生死是有两种啦，佛教嚟讲啊，一种就叫做分段生死，就系我哋咧六道众生所有嘅。点解叫做分段生死咧？啊，例如。一段一段咁啊分开嘅，咁啊点分咧？嗱，我哋最通常见嘅家下咧，所谓社会上好多呢啲嘅病，例如心脏病，佢唔一定有肺病嘅喎，唔一定有肾病，佢系心脏病嘅喎，可能因为啲心脏病而死嘅。嗱，咁我都有心脏病噶，我都做过两次通风颈手术嘅啦已经啦。咁但系心脏唔代表其他有病嘅喎。可能将来呢因为心脏而死，那就一份一份咯，你是心脏问题，不是肺问题，任何这个肝的肾的问题，调转来或者你这是肾病，结果以后的肾病死了，是一部分之外，不一定它包括有心脏，是有这个肺部，有肝脏不一定的喎。所以我哋心肝脾肺肾啊，两手两脚头，全个身体咧，系某一个部分咧，分得清清楚楚。咁啊，因为某一个部分唔好就死咗啦。咁啊，佢就分段生死，系佢哋普通嗰啲人咧所拥有嘅，系人都难免走呢条路。有钱冇钱。有地位冇地位，男嘅女嘅，老嘅嫩嘅，呢条路咧吓，一定系要走嘅。任何人都冇发展咧，可以离得开。可以讲世界上最平等系呢一件事，冇一个人可以离得开呢个分段生死嘅。嗱咁啊，其次出世嘅三乘圣人，即系阿罗汉啊、辟支佛啊、菩萨啊，佢就叫做变异生死。点解佢叫变异生死？就讲呢个心理啊，讲呢个修持嘅功夫有所变动，有所贸易唔同。点解唔系好似我哋由阿罗汉进一步就辟支佛？再進一步就是菩薩了。阿羅漢只是傳這個三界自私煩惱，他這個習氣呢還是有的。如果他證到這個辟支佛，再進一步辟支佛，他不得傳這個自私煩惱，他就連這個習氣都傳了，程度就高了很多了。那由他只是傳自私煩惱還有習氣，咁一變就變成咧，唔單止自知煩惱，連習氣都冇咗。咁你話係唔係變質生死咧？由於佢呢個心識上啊，煩惱慢慢全發生理體，慢慢正，咁啊一步一步咁樣變啊，每一個變質就好似生死一樣，所以咧叫做變質生死啦。咁雖然有呢個分段。有这个变异生死的不同，但我们众生本具这个大佛顶理体呢，仍然呢是不增不减的，不会有丝毫的变迁的。所不同者就是迷与我悟，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些黄金和这个金矿啊，金矿就在山上面的，未曾锻炼，不过这个山里面的那些泥土呢是有这个黄金存在，但是它未曾经过锻炼，那些沙石未曾去除， 不是算是真正的所謂四條狗的足金。那一定要經過鍛鍊，將那些沙石那些礦質全部清除了，那純正是黃金了，那才叫做真金。那么金矿藏在这个山里面呢，就譬如我们这个佛性啊，我们这个大佛顶的离体，虽然人人本具是个个异情，是不增不减啊，诸佛菩萨正知不会增加丝毫，我们众生迷了亦都不会减少丝毫，迷之误啊是绝对平等。所以不同的我们众生虽然有这个大佛顶的理体具足无欠无余，可是我们没有这个修持之功啊，没有这个修德将我们那些烦恼断尽，所以我们这个佛性呢，大佛顶理就没有法子呢是显示出来，就好像那些金矿在那山上，你不经过这个锻炼，那些纯黄金就不会出现了。那么诸佛和大菩萨呢，他就不同了，他就能够呢有这个修德之功，将那些烦恼啊生死断尽，就显示出这个大佛顶的理体，就好像山上那些金矿啊经过一番的锻炼，将那些沙石和渣子全部清除，所出来的纯粹是真正四条九十足金的黄金了。所以众生虽然的九犯是很多，但是程度有高低，可是他这个大佛顶的理体呢绝对是平等平等，是不增不减，所不同就是迷，正正就是本来具足，悟到正到就得到呢是究竟呢受自在受大用。所以我们这个大佛顶的理体呢，在我们众生份上啊，可以讲呢就是没什么两样，没什么不同，就说明这个大佛顶的理体呢是真真正正啊，是绝对平等，是人人本具，个个异情。那么以上呢就是若这个佛法若众生法呢是解释过这个大佛顶，那么最后你用这个心法来解释个大佛顶。那么为什么用这个心法来解释大佛顶呢？因为根据我的大师说，这个佛法是太高，是瞻仰莫及，那么众生佛太广，就渺若汪洋啊。所以就以这个意思，我们的一念心证呢来到呢是解释这个大佛顶各种的道理，用一念心证解释大佛顶。因为我的意思，我这一念的心证啊，本来就是具足的大佛顶的道理，咁佢用呢个心法嚟解释咧，就我哋眼前呢一念心，一时间嚟讲就系树穷三聚，一空间嚟讲就系横遍十方，无边无表，系无有一个限量。我哋呢个心性呢个本体咧，系不可思议啊，所以称为就叫做大啦。但我哋每一个人有佢呢个个性，能够咧的的确确咧系明明白白、了了而知，然后亲自证得明白呢个宇宙嘅真理，究竟成为一个大觉者咧，所以成为叫做佛啦。嗱，众生嘅心性虽然系本体清净离一切相，但系能够即一切法。虽然真空离开这个妙有啊，妙有离开这个真空，所以呢就本来是如此，就好像佛这个无片顶上的一样，所以称为这个顶嘛。那么这大佛顶这三个字啊，不单表示众生，而 以前入面心性巨多，亦都顯示我哋一經就呢一個大背景，首靈言經咧所談呢個理性嚟噶。上報大物，上報靈經所顯示、所表達係離唔開呢個大背景嘅道理，所以特別三個字咧。就唔單話我哋眾生以前因而心性具足啊，亦都顯示一經咧所談呢個理性，所以又可以用啊三德嚟到解釋呢個大字。嗱，三德咧就係、是、法身、波野同埋呢個解脱。嗱，法身因為大部頭先我哋講啦，法身我哋嘅理體啊，係盡虛空。片刻间无所不在，所以叫做佢就大啦，就化身体大，就无所不统啊！我哋化身里边啦吓，系统一切法，所以化身大故就无所不统。嗱，波野大故就无所不照啊！我哋能够了生死，能够破除我哋呢个我执，破除我哋呢啲愚痴嘅知见啦。是完全靠这个波野智慧的力量，所以波野称为大呢，它就无所不照，是照破我们的我见、执着、我慢、共告。那解脱如果是大呢，就无所不用，就我们从体起用啊，度众生的时候呢，能够现种种身，除累化道，那么解脱大了就叫做無所不用，咁又可以用呢個三諦啊，嚟到解釋呢個佛字。我哋講唔大就講佛啊，嗱佛就係個咁嘅意思。印度啊，叫做佛陀，正正講阿布達啦。嗱咁啊，中國話咧就係個咁嘅意思，就係佛一成係一個覺悟嘅人，唔係一個迷嘅眾生啊。佢六年苦行。结果的成分是一个觉悟的人，那么觉的什么呢？我们这个已经三字就开始这个佛字，开始这个觉字。佛啊，所谓觉者觉于这个真谛故，所谓就空地一切空，就是我们这个本性呢，虽然是达到这个理体发生的理体佛性，是人人本具个个现性，但是本体呢是一法不落，一尘不染，无一法可得的。所谓一空地一切空，就是觉于这个真谛的道理。觉于这个俗谛的道理，一假一切假。俗谛就是表示，不是说一空就落晒空，它就变成权利空，变成外道空。在这个空里面，可以建立一切法，好像什么，好像我们这间屋。如果你喺个空地，就梗系可以起得到啦。如果本身呢块地边有我点起屋啫，冇得起噶喎。但呢块空地咧，空空荡荡，平平坦坦，咁你仲起得就使钱啦，可以起屋啊嘛。就譬如我哋呢个真谛嘅道理，本来就空一切空，自性清净，可以佢能够建立一切法啊。佢能夠咧嚇過呢個現實嘅生活，能夠修行，能夠用功，唔夠離得開咧呢個世間。所以六祖大師講啦嚇，佛法在世間就不離世間樂啊。如果離開呢個世間咧，亦都冇佛法可談。所以本體係空寂，佢能夠咧嚇建立一切法，唔可以離開。这个世间啊，所以觉于俗谛就是一假的一切假，咁样叫假咧，又系世间一切法啊，都是因缘所生法，唔会长久噶。我哋嘅人，你有一百岁应该差唔多啦啩？世界上有只系唔多啊，五六十岁都唔简单啊，今时今日，因为医药发达都好啲，七八岁都好多啦，暂时。但是一百岁都是不多，就算过个一百岁都是暂时假游， 一年一年咁样过啊，呢条路啊走完。第一间屋就算几坚固，材料十足，一百年都差唔多啦啩。我几间屋啊，过咗一百年，就算唔冧啊，都好残旧啦。所以佢咪假话，暂时系有呢个名人啊、出生啊、楼房屋宇、山河大地啊，都系暂时有呢个名，佢系假嘅，因为沧海桑田，桑田沧海啊，都会变啊，所以咪假啦，暂时有而已。所以我哋讲于呢个俗世嘅道理，虽然建立一体法，一体法。都是但有这个假名假相，如果一假为一切假，凡是世界上一切法都不是实在，都不是永恒不变，所以就是假的。那如果你说这个宗帝是一宗一切宗，如果你单说这个真帝落于这个空魔亦都不好，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假处处执着，这些也是我的，呢啲嘢又係我嘅，嗰啲又係我嘅，呢個我就太重啦。所以如果咧再進一步講於呢個中，又唔講於呢個空，又唔講於呢個有啊，空假不離呢個自心，呢個第一而第個中途。所以講於呢個中底故咧，而一中一切都係中啊，就表示我哋呢個大佛頂理體咧係離開呢個三德。三帝呢种嘅道理，嗱咁亦可以用，我哋讲完呢个大乘呢个佛字咧，就讲呢个顶啦嘛，就可以用呢个非有相、非无相嚟解释呢个顶字，但系说明我哋众生嘅心性咧，亦唔系有相，亦唔系无相啊。就譬如我哋佛顶虽然可以见啊，但系唔能够摸到呢个顶喎。佢仍然有個佛頂，不過佢唔係咁容易見得到嘅啫喎，唔係無頂啦，所以咪有咯，即係如實不空咯喎。嗱咁啊，如果佢就如實空之中，但係咧亦都咧唔可以話佢冇喎，因為呢個頂咧能夠放光現化，宣説成就。亦唔可以講話佢都完全係空，你話佢有，佢又睇唔見；你話佢冇，佢又能夠放光現化，所以有見冇見啊，亦不過一下，表面上好似有兩種嘅意思，但係實際上一下，亦完全咧係同一體性，冇乜兩樣。嗱咁啊，以上咧就簡簡單單啦，將呢個大佛頂呢三個字咧係介紹過嘅。嗱，其次我哋講呢個如來。嗱，如來咧，大家都知道釋迦如來啊，係藥師如來啊，阿彌陀如來啊，咁呢個如來即係佛啦。但呢個係啲通號，呢個通號咧，我哋佛經裏邊咧。有十種通號，嗱咁當然呢啲咁嘅通號咧就唔係步步經有嘅。我最近咧就讀呢個《無量壽經》，就係阿彌陀佛因作為法藏比丘嘅時候啊，親近世自在王佛，咁啊佢就表明有呢個如來應光正遍之明行中，現實世間解至到無垂權丈夫天人之佛世尊，有呢十種嘅號。咁如果呢個經文有呢個十種嘅號啦，我哋冇話知唔解釋啦。嗱，但係加呢張如來密音，就係、是、如來兩個字，就是、十種通號中咧係第一號。叫做乜嘢號咧？佢就仿同先得號，就係話後佛所有一切嘅功德智慧神通妙用。是可以而家從前個佛再來一樣，以從前過去佛所證所得嘅係一模一樣，所以佢就仿同先得號。咁其他嘅九號咧，我頭先講過，因為啲書唔係專門講啲十號經文上冇呢個十號，但我哋都可以咧，縱使唔解釋，我當然話俾你聽， 但是第一的如来就叫做仿同先得号，第二应该就叫做堪为福田号，第三就是正遍知，叫做遍知法界号，第四就是明行足，就叫做果显因得号，第五就是世世，叫做妙往菩提号，第六世间解，叫做达慧通真号，第七叫做无上士调御丈夫，叫做摄法从道号，第八就天人师啊，佢哋应机受法号。第九就佛，就佢哋三觉圆明。我头先讲嘅即系自觉、觉他、觉满，三觉圆明具足，佢哋三觉圆明号。嗱，最后第十佢哋世尊啊，就佢哋十界独尊号，十佛界中以佛最高最尊。嗱，咁由此架咧，我哋唔系讲呢个十种通号，系专系有如来呢一种啫。嗱，边个叫通咧？就凡系成咗佛，都有呢十个号嘅，就系、是、帮助我哋睇藏经啊。你睇到如来，就即是入佛；你睇到应光，就即是入佛。喺个正遍知、明行足、持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世尊，都系佛。可以话凡系成咗佛咧，都有呢十种嘅通号啊。所以就明白就通，咁啊过去就阿弥陀，就唔系释迦牟尼佛啦，释迦牟尼佛就唔系药师佛啦，嗰啲就个别啦，每一次头嘅名唔同，但系凡系成咗佛，有啲十种号经文，你所讲嘅经文有冇列出系另外一回事，但系始终咧凡系讲到佛咧，都有啲十种号。阿家如来就叫做仿同先得号，头先我讲过啦，就系、是、后佛如同先佛之再来，故名佢哋如来，即系后来成佛嘅，所有正道一切嘅功德圣才法宝，神通妙用，法身离体啊，一切一切佢所得嘅，都系如同啦过去佛所得嘅一样，所以现在佛咧就如同先佛嘅再来。所以稱為佢哋如來。嗱，如果若佢呢個道理嚟講咧，佢呢個體啊唔會變嘅，稱為佢哋如來。咁點解唔會變啊？頭先我哋講過，我哋呢個法身理體咧唔會變嘅。就算你墮落到畜生，但呢個理體咧都係一樣啊。所以大智度裏邊講。他说矮仔比人先成佛，此事都未可预料啊！矮仔几细咧，好似芝麻咁样，真系唔使话打死佢啊！你个鼻哥喷啲气都吹走咗佢噶啦！你唔好睇小佢喎，佢个法身理体咧系同佛一样噶，仍然不动如如。虽然佢系堕落做矮仔咁细粒，芝麻咁细啊！但是他这个法身理体呢仍然是坚固不动如如，同佛一样从来没有变到啊。他亦都有朝一日他这个业报身完了，他都有机会闻法听经修行成正果，那就叫做是完整是不变不动。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做牛做马做人，都有呢个大佛顶嘅理体在，冇人家欠缺，亦冇人家增加。咁啊，既然不变啦，我哋称作为叫做如啦。嗱，佢呢个用就能够随缘，咁啊叫做来咯。就系话十方诸佛及大菩萨啊，佢修行进到呢个如如不动呢个理体咧。能够起这个随缘的作用，所以《楞严经》有两句话，叫随众生心，你应所知量，随意发现而已。那么众生是什么的心呢？他就随他这个心，就现出他自己这个身。如果我们众生的心，那么起一念妄，就这样堕落。就变成魔鬼畜生身啦， 我哋嘅心起恩念事，咁就当然咧系上升天堂佛道，起码得翻个人天身。咁啊，佛道众生都系一样啊，随众生嘅心念系点样，佢就随缘去现种种身嚟化度佢。嗱，咁啊睇不变，用能随缘，咁啊叫做来咯。所以合埋就叫做如来。所以如来咧就系、是、由呢个不变体内性正觉起佢呢个随缘嘅用，所以叫做如来。嗱，咁啊如来就有三身啊，呢、这个三身头先我哋讲过，即系法身、报身同埋呢个应身啊。就法身如来，头先我哋都讲法身佢个体就不变，净空遍法界系无所不在，系无所不用，系无所不统。咁啊，由于佢咧净空遍界都有都在，所以佢就法身如来。而同《金刚经》里面讲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故名如来啦。有来有去，就有生灭，就不停，佢就不动如如。咁啊，《金刚经》话无所从来，亦都无所去啊，就本来如是，系本来具足，所以就称为咧，就叫做如来。嗱，讲翻我哋本经第三卷，有好多咁嘅经文，所谓生灭去来，本如来藏。有说话性因常中，求之去来，迷生死，了不可得啊！咁啊，既然咧迷啊、悟啊、生啊、死啊都不可得，呢、这个就系我哋嘅法身啦、啊。又无所从来，又无呢个生灭去来，本来就系如来造性，本来就法身嘅离体，所以呢个咧就属于呢个法身如来啦。第二叫做报身如来，法身就是本具，报身就是修得的。我们将这个烦恼黑暗断尽，将这个分段变异两种生死断除，那么正道呢究竟如来就是由修行而报得的，所以叫做报身如来。我哋《楞严经》里面讲啊，偈颂里面嘅明极的即如来，明极就系智慧光明到极点，心光显化，将呢个烦恼业障剪除，咁啊佢就报身如来啦。所以报身咧就系、是、修得嘅，嗱咁啊应身如来咧就系、是、从体起用嘅，而呢个种种嘅应化身。你是什么的机，什么的众生，什么的类型，那么佛呢都以这个同类身啊来过呢是教化你，所以他们认身啊，好像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有这个三十二应啊，其中一个言女引身，所以很多人就问了这个问题，究竟观音菩萨是男子身呢就是女子身呢？如果由观音菩萨本体来讲呢，他是一个大丈夫身，凡你成佛没有这个女人身的。那么观音菩萨根据这个大悲忏啊，说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就观世音菩萨，那么正如他过去的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又为十道众生他是善观世音菩萨，而个类子身，咁啊点解啊？啲咁样，你因为我哋旧时古老嘅年代，当然今日就比较开通啦。做小朋友读幼稚园，男仔你就拖手仔啦，但旧时冇啲歌仔唱嘅喎。旧时女人咧，所谓女子无才就便是德，要三步不出闺门，咁系一个好嘅女子。咁既然三步都唔出闺门啊，你又叫佢点样接受呢个佛法呢？点样有机会亲近佛呢？所以喺印度规定佛同佢个弟子每日托钵，其中之一嘅因缘 就係使咗家家户户呢個主人，尤其是女性啊，可以有機會供佛，可以有機會見到佛，佛咧為佢説法，化導佢，所以咁就以托缽乞食其中理由之一種嚟嘅。嗱咁啊，觀音菩薩現女影身咧，咁既然大家都係女人啦，就可以穿房入舍啊，就可以咧係教化嗰啲女人。如果好似個男子漢大丈夫身啊，咁你係女性喎，點可以整走你個閨房啊？呢不是個好大問題，以古老嘅禮法嚟講，係絕對好大嘅問題啦。所以觀音菩薩咧，為著化度嗰啲女性啊，唔係咁容易喺外邊咧聽經聞法，所以咧就現呢個同類身。你係女人，我亦現個女人，大家就女人啦，就可以同你講經，同你説法，可以平台一齊坐，可以傾偈。所以觀音菩薩咧就絕對唔係女人身，係大丈夫身。佢又過去正法明如來，現時現觀世音菩薩現呢個女人身咧，係純粹係一種大慈大悲，現呢個同女身係化到呢個女性，所以呢個叫做應身啦，就係從呢個體育現種種嘅應化身，你係邊一類嘅應？佢哋現邊一類嘅形來到咧，係化道嚟。所以《靈嚴經》講啦，佢話自覺已如能覺他者，就如來應世啊，自己覺悟啦，自己斷煩惱了生死啦。但是有好多眾生未曾道啊，好多眾生未有了生死啊，好多眾生佢等住你去道啊，所以自己。觉悟已经圆满啦，成佛啦，但系从体起容啊，以大慈悲心能够觉悟他人，就系佢哋如来应世啊，就系佛咧喺从体起容应现呢个世间，随类示现而化道之。嗱咁，但我哋呢个地方三真如来就系、是、指呢个圆教中个法身如来，就是、由修德之功啊。是究竟成佛，将我本来自性具足的大佛顶理呢得到显现出来，所以称为呢就叫做啊是如来，是法身如来啦。那我们讲完如来就讲物因啦，大佛顶如来讲就讲物因啦。那因就是因地修行，有这么因才有这么果。我哋每做咩事都好，都有呢个因，有呢个果嘅。头先我讲啦，你唔打工，你唔上班，老板唔会出粮俾你啊。咁啊，点解老板出粮俾你呢？就因为你帮我做咗一个月，咁咪出粮俾你咯，咪得到呢个果实咯。有咁嘅因，就一定有咁嘅果，咁嘅因。嗱物咧，呢、這个物字咧就唔系话秘密。唔可以话俾人听咁样解，如果咁样解就错啦。物因咧就系妙物之因，即是话你要自己咧了了而知系悟到呢种道理，系呢个人悟到佢自己心中明了啊。嗱咁啊，别人咧冇神通嘅咧就唔知啊，唔知你悟到啦，唔知呢个境界去到边一度嘅。咁啊，所以咧就稱佢為佢就物因。今日如來物因咧，原來即係佛咧，同我講過啦。佛能夠悟到呢個大佛頂理而修啊，就佢就物因啦。所謂因該果海，就果切因緣。我嘅本經從呢個宗嚟講，三宗要嚟講啊，就係、是、以呢個不生不滅為本修因，嗱因中不生滅。果先至不生滅啦、啊，如果呢个因系生滅，咁啊点可以成就呢个无生滅嘅果呢？所谓因该果海，就果是因缘，因系不生滅，果亦系不生滅。嗱，我哋证到呢个果嘅不生滅，由呢个因嘅不生滅，所以因就包括呢个果，所证呢个不生滅嘅果咧，离唔开呢个不生滅嘅因啊。所以话因该果海，果切因缘， 因果的道理呢是很微细，因此呢就名为叫做物因了。再其次呢，我们讲这个修行了，修就是锻炼自己，就为之叫修啊，即是修改。刚才我所讲的好像锻炼这个金矿才会有真金显现出来，你不经过锻炼，真金就表现不出来的。那我们信佛修行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有锻炼的功夫，要有这个行上不断那么修持，才可以有所收获。所以修持呢就是锻炼自己，锻炼自己也都对住自己啊，这个多生多世的习气烦恼，靠这个修持功夫。所以锻炼自己，因为他的修啊是心心不契，就名为他的静啊。我们由修就叫做得到这个静。所以我们说修行修行，其实什么叫修行呢？很多人都未曾彻底明白的。你念佛，你诵经，你拜佛，你参禅打坐，冇错，都是叫做修行。但我们为什么修行呢？就是修改我们自己多生多世那些不良的习气，那些固执，那些我见，所以要修啊。那么怎样去修这些什么去修呢？才进一步你念佛也是叫做修行，可以对治我们那些习气我见固执。我们拜佛参禅打坐诵经都可以呢修改对治我们多生多劫以来那些不好的不良习惯，对治我们这个固执我见，因此呢才可以呢得到这个正果了。那么学埋呢就叫做呢修行，所以我们修就是啊修改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修改好了，我们才可以正。那么本经呢，我们家所讲的二十五圆通，每一种圆通二十五位尊者罗汉圣人菩萨各修一法，讲述他怎样得到这个圆通的妙果，都是由修而证的，包括六根、六尘、六色、地水火风空的色七大，一共二十五法。那这个二十五法呢，各修一法都得证圆通，所以这个二十五位圣人所修呢都是从修而得到这个正入，所以称为呢就叫做修正了。那了义呢，讲完大个顶，原来物因修正就到这个了义了。那什么叫了义呢？无不究竟就是叫做了，所以一切事办到究竟了就叫了了，即是清清楚楚咁解啦。嗱，不落呢个语言，即系唔落呢个语言嘅，就叫做义，即系佢嘅道理。呢种了义嘅道理咧，亦系人人具足嘅，唔系在呢个言语之间咧所能表达出嚟嘅。因此，我哋呢一部大学顶首嚟研究啊，所谓教理行果，冇一样咧。不是了义，每一处每一句都是了义。那有什么证据引这个本经啊？本经里面说他为谁哀悯，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戏论法。那开示呢就是属于这个了义教，那中道就是属于这个了义的道理。那冇戏论，实实在在咁嘅修持，就叫做了义嘅行。嗱，依此呢个了义教啊，就来到咧起呢个了义行。 由呢個鳥而行，所性係究竟成分，就叫做鳥而果啦。咁所以本經咧，若教若行若理若果，冇一唔係話鳥而。所以本經咧就叫做大佛顶经，喺呢個大乘嘅甚深微妙化。咁其次就講諸菩薩，嗱諸就係多，因為菩薩有十方三世菩薩，盡空遍界都有。若佢呢個地位，我哋第八卷咧收翻五十五米真菩提路有五十五米，若教咧有藏通別圓，權實頓住，就唔係一種。有錢就有心，所以佢哋豬咧。嗱，菩薩呢兩個字咧，好多人咧就話：，誒、哎，我哋嗰啲佛像咪菩薩咯，啊，觀音菩薩咪菩薩咯。其實咧，菩薩呢兩個字咧，唔係咁簡單嘅。菩薩兩個字咧，根據我哋佛教所講嘅道理啊，一定要自度度人，咁先至係佢哋菩薩。如果你淨係自度，不明佢就菩薩；如果淨係度他，你已經未自度咧，亦都叫做菩薩。一定要自度，就可以度他，咁先叫做菩薩。而且義利之中啊，義道之中咧，以利他為出發點，呢、這個就是行菩薩道。所以大家明白啊，菩薩咧唔係我哋就咁拜下嗰啲叫做菩薩。所以我哋拜佛、拜菩薩咧，都有一定嘅尺度嘅。我哋見到好多人拜佛好似中位咁，一定咁中到起身啦。其實咁樣拜佛咧，唔係話冇功德都有，不過呢個功德咧，條地欠缺啲。我哋拜佛、拜菩薩，我哋要作觀啊。好似我哋拜觀音菩薩，觀音菩薩最大嘅好處係咩咧？所謂大慈大悲啦，廣大靈感啦，呢、這個大家都識，大家都知噶啦。咁所以我哋大觀音菩薩個頭掂咗落去之後咧，我哋就觀想觀音菩薩嘅慈悲三十應。咁我哋希望大觀音菩薩咧，直接觀音菩薩呢種嘅慈悲三十應啊，就啟發我自己呢個慈悲心，要學呢個觀音菩薩啦。是一模一樣，咁就叫拜觀音菩薩啦。嗱，我仲係拜阿彌陀佛，我哋拜落去咧，唔好馬上起身啊！我哋觀想阿彌陀佛咧，係極樂世界嘅教主，佢因中行菩薩道為法藏比丘嘅時候咧，佢喺呢個世自在王佛嘅面前發個四十八願，願願都度眾生，佢都念第十八願。請問佢哋願望，例如嗰樣我成佛嘅時候啊，如果有眾生至心清廉，我個名號；如果唔得到往生西方，可能我不成正果。所以我就拜阿彌陀佛，大陸咧就要諗下、觀想下，要學阿彌陀佛度眾生嘅四十八願。嗱，咁啊，佢哋真正就拜阿彌陀佛啦。我哋拜佛、拜菩薩，唔係淨係拜落去就算數。你咁樣拜落去咧，就佢就拜木頭；兩樣泥做咧，佢就拜泥。所以經常有兩句話，佢話拜佛就不觀相，個真如就拜板像啊。嗱，板像就一塊板，好似我哋個房間用啲板嚟就間開咁啊，板像啊，大家識㗎啦。點解佢就拜板像咧？我哋啲觀音菩薩或者佛像好多都係用木頭做嘅，除咗嗰啲大蟲啦。佢就好大尊嘅，二三尺高都有。咁跟我哋呢啲普通嘅民房啊，點可以做到咁高咧？咁啊，都係三五尺高呢啲，好似用泥噶啦，都係請嗰啲舊時啲斗木嗰啲做佛像嘅師傅咧，最好寧波人咧就做，做好咧就送人哋就供養頂禮。咁呢啲佛像、菩薩像，竟然用木頭做噶。咁我哋啲板像間房間嗰啲板像都係木頭做嘅啫。咁如果我哋拜佛， 拜观音菩萨，唔观想菩萨佛嗰种慈悲嘅好处，唔招佢去学习，咁你拜佛啊拜菩萨就好似拜呢个木头、拜呢个板像一样啊。所以说明我哋每一个佛弟子，你想修行就是修正自己嗰啲坏嘅习惯。你想修正自己坏嘅习惯，就要拜佛或者拜观音菩萨，你其他嘅佛菩萨一样。我哋拜嘅时候要观想佛嘅慈悲、菩萨嘅功德，我哋要学佛嘅慈悲，要学菩萨嘅功德咧，咁样先至可以修改我哋嗰啲唔好嘅行为，改正我哋嗰啲唔正嘅思想啊。所以咧，菩萨就唔系话咧摆喺度，我哋叩佢个头咧，佢就菩萨。有佢呢个意思，有我哋呢个心态去做。如果如我头先所讲咁样去做咧，就保证你有咩问题，菩萨你一定都系沉声救苦咧，系加庇你嘅。所以菩萨喺印度话叫做菩提萨多啊，摩诃萨多。中国话咧就叫做系多有情。你有情就即使系众生啦，情就系情感啦。我哋啲众生咧系有情感嘅，肚饿识得去搵饭食，颈渴识得去搵水饮。我哋做工做得辛苦啦，识得去瞓翻一觉休息下，咁咪有呢个情感啦，有呢个理想咯。嗱，点解叫做各有情咧？即系话菩萨修德有功啊！他是一个觉悟的人，他不是一个迷惑的人。这些菩萨未曾究竟成就那些分正发生的了。如果古佛再来就更加不用说，就本末不可思议，不过是现菩萨而已的。所以我们呢明白个菩萨的事，觉有情是一个觉悟的人，就属于自度这方面讲的。然后再将他自己所讲的这个道理，以过来人的身份啊，去化度那些众生，愿一切众生，多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那就称为他的各有情，是从其他这方面讲的。那除了自度自度他、自觉觉他这方面之外呢，菩萨也有个名，他就开示啊。开就是打开，菩萨将他自己所证的境界，以个人的身份打开他自己的宝藏，那么一言一语一句，将他自己的心得去指示那些迷途的众生，使那些迷途的众生呢，人人都能够自觉自悟，正同菩萨一样，所以称为他就开示。那么译名呢就叫做高士啊。那么叫做高士呢，高者就是一高人一级的士，这个人啊是高级的人。在这个十八界中，声闻如觉是小乘的人，是小乘的境界。他只能断三界见思烦恼，他在三界之中是个圣人，他再不来这个三界受生死啊。他只是自度，他不度人，为什么这么自私啊？因为他本身是个生死凡夫，他都是六度生死轮回，所谓受到怕了，闻到这个生死的惊惊地啊，所以他正到出世我罗汉果呢，了脱这个三界生的见思烦恼，再不来这个三界受生死，他是三界里面的圣人，他就保果不迟，是沉空寂静，做一个照料看啊，所以佛开始佢话佢哋招牙败种，咁啊烧过嗰啲种子，烧过嗰啲牙，仲点可以生出嘢嚟啫？种子都坏咗啦，点样可以生出花果啊？佢就譬如佢咧系沉空寂静，唔发大心度众生，系唔可以成佛嘅。加菩萨就去进一步，唔单止道， 重要度人，咁啊行菩萨道，智慧利人，所以佢呢种境界啊，就比呢个小乘阿罗汉啦系高咗好多啦，所以称为咧就叫做高禅。咁啊，菩萨嘅意思咧就有好多嘅，论佢呢个位次咧，头先我讲过，本经第八卷有55位真菩提路，若教地有藏通别缘，权实顿渐，若时间自有呢个三世菩萨，若呢个空间就有十方菩萨。既然有咁多个菩萨，可以称为佢哋诸菩萨啦。所以呢个诸字呢，就系多咁嘅意思。嗱，咁向下万行首令言，咁亦都唔系一句两句咧，可以讲一言。嗱，咁呢个时间咧，咁啊抽下计住有1分2分钟嘅啫。咁又要今晚咧，我点知我个喉可能沙沙地，所以讲嚟咧好似唔清楚。咁亦只有希望大家體諒啦，阿弥陀佛。咁啊，明天再